都是好生活，和生活。

的睁开我的双眼，听你告诉我天有多远，游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。 星空悬着，我的情为你